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美国近年来非常流行的运动 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简单说就是透过财务独立达到提早退休。我们最常听到的退休年龄就是在65岁，少数再早一点可能就是50多岁。从小我们就被教育毕业后要好好认真上班，上个40年之后差不多就可以退休了。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已经有好几千位名为 FIRE 族群的人士，已经在30甚至20多岁就已经成功退休，过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就让我们透过本书的作者史考特来一起认识 FIRE 吧。史考特是曾经获得艾美奖提名的电影导演，30岁出头的他开 BMW， 吃高级餐厅，到处旅游，参加游艇俱乐部，老婆泰勒的收入甚至比他还高，婚姻幸福美满，这种人人羡慕的生活，但他一点都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生活的背后藏着的是每天工作12小时，疯狂出差，身体不断老化，连好好陪刚出生的女儿的时间都没有。直到有一天，史考特知道了 FIRE 理财运动能让他摆脱无止境的工作，能有多的时间好好陪陪家人。根据 FIRE 背后的数学原理 4% 法则，只要存到每年开销的25倍的金额，也就是说当全部投资存款的 4% 能维持你一年开销的时候，就有资格可以退休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每个月花3万，要存的退休金就是3万乘以12个月再乘以25，等于900万。把这一笔钱投入在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年化报酬率 5% 的投资组合当中，退休后的第一年可以领 4% 来用，也就是36万，剩下的存款继续投资，之后每年提领的钱可以用36万再加入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来维持相同的生活品质，这一笔钱一辈子都花不完。4% 法则告诉我们，只要降低花费，增加储蓄，需要存到的退休金也就能越少，同时也能更快存到年支出的25倍。所以史考特这时候心里想着，要实践 FIRE 就代表我要改变以前的生活模式跟理财方法。可是泰勒他已经习惯现在高消费的生活，加州的房子跟 BMW 象征着他努力工作的证明，但是在追寻 FIRE 的过程，我必须要有老婆的支持，没有泰勒我实在没有办法走下去。不仅是因为他的收入超过总收入的一半，同时他也是我最爱的人，女儿的母亲。如果泰勒不同意减少开销，改变生活模式，这条路我会走得很孤独。可是泰勒赚的钱比我还多，要教他怎么花钱，我算老几啊？可爱的史考特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对了，老婆，你能不能陪我做一个练习，写下能让自己快乐的10件事？写完之后我们互相对照看看，很好玩的。泰勒也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个练习，但是史考特心里其实非常担心，万一是写着开 BMW 吃高级餐厅怎么办？结果清单上写的内容却是听见宝宝的笑声，跟老公一起喝咖啡，抱抱我的孩子，出门散步，出门骑脚踏车，喝一杯美酒，吃好吃的巧克力，和父母朋友一起聊天，跟亲人聚餐，朗读给宝宝听。看见这份清单的史考特想起他们当初都非常重视家庭价值和生活体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变得要花钱才能享受生活。两人写下的内容非常相似，喜欢做的事也非常简单而且不贵。在看完彼此的清单内容之后，史考特决定提出 FIRE 的观点，听完之后的泰勒也决定陪老公一起行动。同时作者也建议我们每周列出一份能让我们内心平静满足，回味无穷，真正能快乐的10件事情。另外也可以再多列出一份清单，每月花最多钱在哪些项目，将这两份清单相互比较，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把钱花在真正能幸福的事物上。你会发现我们最珍惜的往往不是拥有什么样的物质，而是享有什么样的经验与回忆。根据 FIRE 的退休计算机，史考特发现，如果只要将支出减少一半，每年只花6万美元，并将剩下的存起来用于投资，就能在11年内退休。但是如果依照以前的生活形态与消费模式，他们要在34年后才能退休，代表下半辈子还得不停的工作，错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退休计算机的连结放到下方，大家可以去算算看自己还需要多久才能退休。可以看出储蓄率就是关键，只要存下收入的60%，大概10年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重点就是要缩减自己的支出。书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请质疑你在房屋、交通、食物三大方面的费用，改变这些主要的固定成本，让花钱的方式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将会大幅改善财务状况。在跟妻子达成共识后，有着导演梦的史考特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他决定辞去高薪工作，计划旅游一整年，拍一部关于 FIRE 的纪录片，访问美国各地 FIRE 的实践人士，同时从待过的城市当中挑一个适合居住的地点，搬离高房价高消费水准的加州科罗纳多岛，这样也能解决三大支出的房屋问题，尽早达成财务自由。在这一年的旅途当中，他们借住亲友的家中，泰勒则采取远距离的方式继续工作，利用所谓的地理套利，选择生活成本较低的地点，却同时赚到大城市等级收入的薪水。史考特最后搬到了本德市，购买一栋42万美元的漂�亮房子，和当初每月3000美元房租的科罗纳多岛相比，生活机能也不差。另外在伙食方面，史考特他们改掉早上喝星巴克的习惯，并且减少外食，自己准备午餐带去上班。在社交方面的聚餐，从高档餐厅改成邀朋友到家用餐。整体来说，减少食物开销后，没想到储蓄率竟然大幅的上升了。在交通方面，史考特用了6500美元买了一台 CP 值很高的二手车，2006年的 Honda CRV， 这是他第一次付现金买车。而且为了让泰勒放弃他珍贵的 BMW， 他取消了游艇俱乐部的会员来表示诚意，并且使用退休计算机算出继续持有 BMW 的成本，最后也成功的说服了泰勒。从史考特缩减开销的过程，我们可以学到，在购物时应该要去算算看这项产品需要花你多久的工作时间，并问问看自己，它值得你用这些珍贵的时间来换取吗？像是要买一台名车，需要花你工作3年的时间，是最年轻最珍贵的那3年，这样真的值得吗？区分想要跟需要的差别，让消费习惯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不要花了太多钱买不需要的东西，反而被剥夺最珍贵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旅途当中，史考特纪录片的想法被 BBC 的资深副总 Travis 得知，他也是 FIRE 社群的一份子，志同道合的他们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阵容。也多亏了纪录片的制作，史考特遇到了许多实践 FIRE 生活方式的成功人士，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无论收入高低、男女老少、种族信仰，他们都渴望相同的事情，享受一样的过程。 FIRE 社群的原则就是公开透明跟相互合作，他们乐于公开自己的财产净值跟互相分享投资理财方式。根据美国富国银行的调查，最差的讨论话题金钱排第一，宗教、政治都低于金钱。史考特之前也不太跟别人讨论财务状况，直到融入 FIRE 社群，其中大多数人都采低成本的指数投资，不用花时间看盘跟选股，让存款为你工作。在搞懂指数投资后，史考特也将一部分的资产投入指数当中。简单说， FIRE 的核心要素就是支出不超过所得，再加上低成本的指数投资。关于更多指数投资的影片，连结放到下方，将来也会陆续推出更多实际操作与经典书籍的部分，敬请期待。回到 FIRE 的旅程，史考特也曾感到迷茫跟沮丧。我们要一边搬家，一边照顾小孩，同时还要工作、拍纪录片、存钱找新家。就算是真的退休了，就会失去接下来20到30年的财富。这段时间通常是工作收入最高的岁月。但是仔细想想，我跟泰勒需要那笔收入做什么？难道再加入一次游艇俱乐部，还是再买一台 BMW？ 我的快乐清单中的事项，并不需要这笔收入也可以达成。对我来说，这段旅程不只关于财务，还是攸关金钱买不到的事情。从以前在科罗纳多岛70多岁才能退休，到现在40多岁出头就可以退休的本德式生活相比，以前的人生其实是很多人的生活缩影。一对中产阶级的夫妻过着有野心的生活，认为人生会充满奢华与成功，没想到这些背后都是有代价的，也就是时间和自由。如果当初史考特没有接触到 FIRE， 没有离开科罗纳多岛，无法说服泰勒，现在的结局会如何呢？不管如何，只知道现在史考特每天早上都能体会自己有多幸运，有时间可以带小孩搭公车上学， 每天晚上都能陪着他们写作业，平常还有多的时间可以去学校当志工，将来还要经营属于自己的 Podcast 频道呢。一旦达到财务自由之后，不再只是为了工作而活，就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花在更多意义深远的地方。可以看出 FIRE 背后更深层的意涵，是一种对人生态度的选择。当大家说名车豪宅有多棒的时候，你是否能排除他人的看法，买自己认为需要的东西？当大家说这个工作不错，前途光明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追寻自己热爱的事业？ FIRE 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摆脱工作，而是有能力去选择并建构属于自己的生活形态。然而大部分人都是赚钱花钱然后继续工作，但最重要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保留了多少钱，然后再把钱投入到可以为你赚钱的投资项目当中。为了达到财务自由， FIRE 社群人士利用高储蓄率跟低成本的指数化投资来累积资产，用节约的生活来降低开销。值得注意的是，在追寻 FIRE 的途中，要用怎样的速度或做出怎样的选择，完全由自己决定。任何对生活造成伤害的节俭行为都不是 FIRE 的本质。最后也建议各位不妨运用 FIRE 的架构套用到人生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离财务自由其实不远。本书以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在这段旅途中挣扎又彷徨的心路历程，让我们明白 FIRE 背后的理念与心态。如果说这是 FIRE 最棒的入门书，那么下一部影片即将推出的这本是教你如何一步步达成 FIRE 的执行指南，按下订阅才不会错过。另外关于 4% 法则在国外其实充满争议性，将来也会特别出一部影片来做说明，希望大家都能在这部影片有所收获。那我们下部影片见。